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25集， 江晨站在门口看着自己的杰作，扫见方景行凑到了身边，不太懂 他们为什么不挑小底座。 测试过知道底座会卡，这才会设计后面的剧情，但与其设计这堆东西，直接调小底座不是更简单吗？ 可能是觉得对话的同时又被点名，太难得了。 从前面几次就能看出来，设计隐藏剧情和副本的策划团队想法比较独特，这种巧合中的巧合，他们大概想弄点有意思的东西。他思考一下补充， 也可能是觉得拿到雕像的人被隔绝在战场外不太合理，就想给你一个参与的机会。 按照点名机制，笼子里的人是不参与打 BOSS 的，如果是小队的其他成员倒也罢了，但作为送雕像的人，要是能在笼子里把雕像递到外面，安然无恙地看着队友躲 BOSS 而不是被 BOSS 重点关照，似乎有点不合逻辑，所以就开个门让人能出来。结果某人的反应速度太快，想法比策划团队还奇特，在不明所以的情况下就直接把 BOSS 关笼子里了，策划要是能看见也不知会不会吐血。 五分钟后，黑化的大小姐恢复正常，哭着往外走。 江晨打量一下她这个状态，把锁头摘了。大小姐迈出笼子，抱着石像坐在床上抽抽噎噎，半天才缓过来，询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。江晨便又进入了系统代答环节，把事情叙述了一遍。大小姐浑身一颤， 你是说我的迪斯被封在了石像里？ 所以你刚刚那通暴走压根不知道小蒋在里面，这是真爱，只看到宠物的雕像都能受刺激，要是知道他在里面或许成了尸体，怕是更疯。 他猜得没错。大小姐听完玩家的回答，衣裙又一次变黑，众人同时退了一大步，警惕地看着他，却见这次他没有追杀他们，而是把石像往地上一放，从屋里拎出一个半人高的铁锤。 我不会让你像我一样被冷冰冰地困着。 他一脸决绝。 迪斯，你等我，我这就把你救出来。 众人轰动，急忙围成一圈，亢奋地等着大小姐砸鸟。眼看着就要碰上石像，胳膊却猛地僵住了。正常版本的大小姐及时上前阻止，把铁锤一扔，蹲下抱起石像。 不行，我会砸坏你的。 他说完又把他放回去，眼神冰冷而疯狂。 但我不能让你这么待在这里面，我不能。 大小姐的两个人格来回切换数次，最终各退一步。 我不行，我办不到。 他把铁锤塞给江晨， 你来。 大小姐说着秒变脸， 你要是敢砸坏我就弄死你。 江晨看看大号的锤子，又看看鸟，考虑到自己这个运气值，遗憾地把凶器递给了方景行。方景行好笑地接过来，调整角度比划一下，扬起来就往下砸。 等等。 大小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拦住了他。 别砸。 方景行收起铁锤，大小姐扶着额来回踱步。 让我再想想，再想想。 哦。 江晨看懂了，原来有个阻拦机制，谁砸都一样。他也想体会一下砸鸟的乐趣，便拿回铁锤随意一砸。 这次没人阻拦了，只见铁锤砸上石像，石像顿时咔的断成两截。大小姐猛地回头，江晨立即把铁锤又塞回方景行的手里。方景行哭笑不得，认命地替他背锅。然而大小姐没管他们，对着石像扑了过去。 迪斯， 众人低头顿时长出一口气，还好是中间连接的地方断了，小鸟完好无损。江晨便一不做二不休，把底座拿到一边，对着又砸了一次，底座轰然裂开，露出了一封信。 这也行？ 大小姐也看见了信，连忙拿过来读完，转悲为喜。 太好了，上面说迪斯被特殊的法咒封住了，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 他抱着石像起身， 我要去上面的地址看看，救他出来。 可惜想的虽好，却被冒出来的老管家阻止了。理由是家里那么大的产业，那么多人靠着大小姐过日子，大小姐不能扔下不管。 而且您的身体还未痊愈，不适合出远门，就让我替您跑这一趟吧。 大小姐想到她黑暗的一面，沉默了。老管家又劝了劝，成功把人劝住，接了这项工作。任务条及时更新，让他们去指定地点寻找解开法咒的办法。精进联盟的人看了看上面的两条任务，一条找贝尔，一条是找纳特询问贝尔的去向。 这两个怎么办呢？ 会完成的。隐藏剧情可以选择不同的路线，但每个任务最终都能完成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几人带着老管家一起离开庄园，外面都是等消息的玩家，见状齐齐把目光投向老管家。这是大小姐本的四号 boss， 他们都不陌生。此刻见他一脸严肃，用端着骨灰盒的架势，双手托着一只金丝雀的石像，原来这就是鸟。 哇，他们出来了。 那 NPC 的手里是什么东西啊？ 给你们来个特写，鸟。 我去，我走遍了大陆的林子，走遍了妖域，没想到要找的是一块石头。 终究是错付了。他们要去哪儿啊？ 玩家们不知道，但他们决定在后面跟着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